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狄仁杰拿着宋秀才留下的玉笛谱，找到了神笛流，最后一曲《黑狐曲》让人觉得另有隐情。这时候恰好小凤凰也在，他说自己的好朋友朱红会唱这首曲子。神笛流却说小凤凰这朋友朱红是一个狐狸精。狄仁杰为了一探究竟，冒着夜色深入黑狐祠，果真让他找到了朱红姑娘。从她身上，狄仁杰能解开宋秀才来金华的真正目的吗？传闻狐狸精犯下午夜血案，年轻的秀才惨死家中，一首毛骨悚然的鬼曲竟然让歌女命丧官府。两桩人命案牵出一段情理难分的往事，跨越18年，又将如何查得真凶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黑狐凶案第5集。且说黑狐祠的内殿里头，凉风穿堂而过，狄仁杰觉得寒意阵阵，朱红姑娘却是大汗淋漓，她不时地用手擦擦汗水，蓬乱的头发上系着一根红布条。一坐下来，朱红就问宋先生今天怎么没来呀？狄仁杰当即明白，这朱红姑娘是足不出户，还不知道宋秀才已经死了。她很忙啊，就让我来告诉你一声，说他今天晚上不会来了。朱红木然地点了点头。我知道他很忙，他要翻看许多的档案才能找出杀父的仇人。18年了，他一心想要为他父亲报仇。狄仁杰一惊，果然不出他所料，这宋秀才翻看档案是另有目的的。那你知道他的仇人是谁吗？朱红摇摇头，不知道，宋先生也没查出来，不过总有一天他会找到的。狄仁杰点点头，调转了话题。朱红姑娘，你是个孤儿吧？一听这话，朱红立马从椅子上站起来了。谁说的？我不是孤儿，不是。我父亲前几天还过来看我呢，他是个好人。说着，朱红忽然悲从中来，颓然地坐下了。我父亲来这儿总是遮着脸面，他说自己长得丑，怕吓着我。可是 那天小凤凰说他在路上碰见了我父亲，说他长得一点也不丑，他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说着两行眼泪滚滚而下。原来这个朱红姑娘还有一个父亲，可是她并不是被父亲养大的，从小她就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爹妈是谁，后来被卖了好几回，她最终逃了出来，就跑来黑湖祠住下了。来追的人都吓坏了，不敢进来。而那个宋秀才是朱红的情人，隔三差五的就过来看看朱红，每回都带上笛子吹奏黑湖曲，久而久之啊，朱红姑娘也就会唱了。宋秀才对朱红是百依百顺，还说要带她去一个快乐的地方，只是一提起婚姻大事，这宋秀才就摆手拒绝，说他们两个不能成亲。而自打朱红住进了黑湖祠，他父亲就找到了他，也会偶尔来看望，只是这件事儿，朱红从来没跟宋秀才提起过。狄仁杰和朱红两个人聊着，突然朱红一阵猛烈的咳嗽，身上汗流不止。狄仁杰看出来了，他病得很厉害，决定明天就派人把他接走。了解完了情况，狄仁杰拱手告辞，朱红还念念不忘，让狄仁杰转达宋先生，让他明天来的时候别忘了带礼物。狄仁杰点点头，走出了黑湖祠，原路返回。出了敏悟寺，这轿夫啊正在等候，狄仁杰登上轿子直奔县衙而去。一回到县衙，狄仁杰就风风火火地找到罗县令，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全说出来了。他已经弄清楚宋秀才来金华的真正目的。罗应元听得心花怒放，哎呀，狄大人，您这两下子小弟不得不佩服啊。原来这案子还得追溯到18年前。18年前，那年正是，是甲戌年，我得查查档案，看看那年有没有关于姓宋的案子。狄仁杰摇摇头，岂止是姓宋的，我看这宋秀才很可能是更名换姓了，还有我得找到朱红姑娘的父亲，他既然认了朱红，又任凭一个姑娘住在腥臭的狐狸窝里，这个人真是禽兽不如啊。那个朱红姑娘已经得了重病，啊，对了，我还得问问小凤凰，她肯定能帮咱们找出朱红的父亲。听着狄仁杰一步步揭开了疑案，罗应元也跟着高兴。这时候下人来报说客人已经来齐了，就等着县令到场了。两个人这才想起晚宴的事儿来。狄仁杰赶紧回屋去换衣服。他真是被宋秀才这桩案子给迷住了，现在的疑问是宋秀才的杀父仇人究竟是谁，还有他为什么去找朱红。如果仅仅因为一支曲子，这理由太简单了，说不通啊。换好了衣服，狄仁杰来到大厅外的高台上，高台上已经站满了客人，大伙欢声笑语地欣赏着美景。狄仁杰走上高台，四位贵宾玉兰小姐、邵凡文、张兰波和如意法师，他们已经聊上了，个个眉飞色舞，说得不亦乐乎。这个时候宴会准备好了，一阵丝竹之声传来，开席了。客人们走进大厅，贵宾和狄仁杰坐在正中的主桌之上，狄仁杰没想到玉兰小姐会跟他挨着坐，这显然是罗大人特意安排的。宴会之上节目花样百出，客人们看得十分尽兴，酒席上水陆八珍一道接一道往上送，酒过三巡，罗应元举起酒杯，各位，一会儿花园里要放烟火，请贵宾们都到大厅外的高台上观赏，这烟火过后将由蓝宝石坊的小凤凰献舞 《黑狐曲》。这个曲子已经有1000多年了，如果今天小凤凰一舞成名，那往后她可就是蓝宝石坊的头牌姑娘了。话音刚落，酒席上一片议论，黑狐曲，这可是不祥之兆啊。狄仁杰暗中观察各位贵宾的反应，邵大人倒是挺有兴趣，张大人则是惶惶不安，如意法师不住的眨眼，玉兰小姐却是抿嘴窃笑，看来这几位是各怀心思。乐声又起，可这个时候客人们对桌上的美味佳肴已经没兴趣了，大伙儿议论纷纷，酒席上一片骚动。突然大厅外头一声巨响，顿时天上彩花齐放，照得大厅如同薄昼一般，天空中烟花拖着一道道彩色的尾巴划过夜空，客人们全都拥到高台上去看烟花，一个个礼花飞向天空啊，把地上的花园假山都给照亮了，雅府的大厅走廊所有的蜡烛都熄灭了，明月当空，礼花绚烂，大伙儿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。礼花持续了3分多钟，最后压轴大戏上场，只见一个巨大的火球慢慢的从假山后边升起来了，这周围呢火花四溅，爆竹声越来越激烈，火球升到高空突然炸裂，洒下一天的五彩烟花，好似是满天的繁星从天而降，大伙都被这场景给镇住了。突然这些星星的烟花又都爆裂开，漫天飞舞，似五彩斑斓的蝴蝶翩翩起舞，人群当中爆发出一阵叫好声。狄仁杰站在罗应元身后也被这场面给镇住了，罗大人您真是费心呐，这人间奇景我还是第一回看到，真是让人流连忘返呐。这个时候大厅走廊的蜡烛重新点燃起来了，这烟花表演完了，客人们又回到大厅里了，狄仁杰回到座位之上，玉兰小姐也走回大厅，她刚要坐下一想该小凤凰出场了，她转身对狄仁杰说道，狄大人，我去后台看看小凤凰，今天他要是一舞成名，往后肯定能去长安发展。说完兴冲冲地朝后台走去。狄仁杰看看四周，他忽然发现如意法师正愣磕磕地盯着后台发愣，他在看什么呢？狄仁杰心里犯嘀咕，伸手倒了一杯酒，举起酒杯刚要往嘴边送，这个时候罗应元一声大叫，狄仁杰吓了一跳，手一抖，这酒洒了一身，只见罗应元的脸僵硬的如同雕塑一般，指着后台的方向，这嘴唇不停地发抖。狄仁杰匆忙转身也往后台看去，就看玉兰小姐正站在台口，脸色苍白，双腿打晃，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而他的手上沾满了粘稠的鲜血呀。狄仁杰起身几步跑到跟前，玉兰小姐，你受伤了。玉兰看着狄仁杰，两只眼睛空洞洞的，他有气无力，声音轻的几乎听不见，小凤凰他死了，脖子上开了一条大口子，我沾了一手的血。啊！狄仁杰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，大厅里客人们也都往这边张望，狄仁杰扶着玉兰往外走，啊，小凤凰出了点事故，来来来，玉兰小姐，我先扶你到外头休息一下，等会儿我就去帮他的忙。这话表面上是说给玉兰小姐听的，实际上 是说给客人们听的。狄仁杰扶着玉兰走出大厅，罗应元赶忙追上来，狄仁杰附在罗应元的耳边，小凤凰被人杀了。罗应元大吃一惊，马上吩咐高师爷把后台封锁，派人看守。狄仁杰把玉兰送到了一个小房间让他休息，自己和罗应元赶往后台查看情况。说是后台，其实就是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，这个房间有道小门可以直通大厅。狄仁杰推门进去，屋里没有人，明亮的蜡烛照着小凤凰的尸体，他仰卧在地上，一袭白裙内衬，还没穿上舞裙呢，两只胳膊伸开，一对惊恐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，脖子上胸前满是鲜血，离尸体不远丢着一把沾满鲜血的剪子，很显然这就是凶器。狄仁杰从桌上拿起那本御敌谱放进怀里，罗大人，此事先不要声张，我去跟客人们解释一下。罗应元茫然地点点头，狄仁杰回到大厅坐下，开口说道，各位宾朋，刚才小凤凰不小心呢，被剪刀扎破脚了，血流不止啊，玉兰小姐看见血一时就惊慌了，这时候呢，他们已经都安稳下来了，正在休息，歌舞是看不成了，咱们大家继续饮酒作诗吧。三位贵宾听了这条消息反应不一，邵大人似乎并不在意，张大人却黑着一张脸，我就说嘛，这黑胡曲不吉利，扎破脚算是好的了，弄不好还得弄出人命啊。如意法师则是面无表情，该吃吃该喝喝。邵大人调转了话题，跟他们谈论起诗文书法，请如意法师挥毫泼墨献诗一首，下人赶紧拿来笔墨纸砚，如意法师微微一笑，拿着毛笔添满了墨，当即写下两行草书。邵大人脱口念道，来来去去去来来，心灯明灭天灯在。狄仁杰听到这两句诗，心中一动，他隐约感觉到这如意法师的诗句像是安抚小凤凰的在天之灵，也暗含着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之意。难道这如意法师知道小凤凰已经命丧黄泉了吗？这个时候下人进来禀报说，玉兰小姐不舒服，不能过来陪各位饮酒作诗了，明天晚上的中秋宴会他再补偿大家的情谊。贵宾们一听都觉得扫兴，如意法师仰天大笑了几声，披起袈裟转身走了。邵凡文和张兰波两位大人也起身告辞，狄仁杰送别了二位大人回到大厅，罗应元已经瘫软在太师椅上了，一张脸拉得老长，面如死灰，狄大人呐，我完了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，全完了。狄仁杰赶紧好言相劝，罗大人，衙门口里竟然闹出了人命案，这事儿很蹊跷，我看这小凤凰生性孤傲，生前拒绝过很多追求者，会不会有人趁这个机会溜进后台杀了他呢？罗应元深吸了一口气，狄大人呐，难道你没看出来这是玉兰耍的把戏吗？可能是您太不了解玉兰小姐了，她为人十分的极端，总是追求什么激情，轰轰烈烈，只要她乐意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我本来是仰慕她的才华，这才在文牒上签字给她做了担保，谁知道他在我的衙门口里竟然犯下了凶杀案，如果刑部破了案子，小弟我的前程葬送了不说，恐怕这条小命儿也要玩完了。罗应元越说越后悔， 竟然还掉了几滴眼泪。狄仁杰眉头紧锁，小凤凰被杀肯定是在他们观看烟花的时候。刚才高师爷已经盘问过一圈下人，他们都说没看见有人进出后台。凶手在这么短的时间杀人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看来他对这里的环境十分的熟悉。罗大人怀疑玉兰并不是没有道理，可单凭这一点无法定罪。凶手真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玉兰小姐吗？狄仁杰联想到三位贵宾前前后后的表现，如意法师似乎总是话里有话，暗示着什么。他脱口而出：罗大人，您看这凶手会不会在贵宾当中啊？罗应元心中一惊：狄大人，您不是喝醉了吧？怎么怀疑起我的贵宾来了？狄仁杰把自己的疑虑和盘托出，尤其是如意法师那两句诗，玄妙得很呢。两个人开始回想起看烟花的时候，当时蜡烛全都熄灭了，玉兰站在他们前面，三位贵宾站在他们后边。虽说黑乎乎的一片，可当时他们还一起赞赏烟花，一块叫好来着，没觉得有人走开呀。邵凡文、张兰波两位大人都做过官，但是罗应元跟他们之间无非是谈诗论道，鉴赏古玩，算一个文友。至于他们什么脾气秉性，这个不清楚。如意法师呢，出言轻狂，行为怪异，但也没什么出格的举动。从作案时间、地点来看，这三位似乎都有嫌疑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查出凶手的杀人动机。狄仁杰心中盘算好计划，拍拍罗应元的肩膀：罗大人别发愁了，明天我先去蓝宝石坊查查小凤凰的情况，等我回来再去书库查一下宋秀才翻阅的那些档案。一听见宋秀才这三个字，罗应元脑袋嗡一下子都快哭出来了。哎呦喂，宋秀才，这案子还没了结呢，又出了一档子事儿，两桩人命案呐！今天可真是个吉祥的好日子呀！罗应元被搅得快崩溃了，狄仁杰只好安慰一番。眼看着时候不早了，狄仁杰劝罗应元去休息，自己也回到卧房当中，躺在床上。各色人等的脸浮现在眼前，这案子犹如一团乱麻，现在他需要找出一根线头，抽丝剥茧，让真相浮出水面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